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112集。十数日后，萧定找借口拿下了王相用，重新提拔先前因为替陈泽明说话而被撤职的曹晨宇为司礼监提督太监。被拖下去的时候，王相用呼冤不止。这一切被常入宫看诊的太医孟维先看在眼中，他不明白为什么王相用的满腔忠诚最后却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他还太年轻，摸不清这个君王的心中到底想的是什么。偶然有一天，萧定与他谈话时提及此事，笑着问他： 哼，你奇怪我为什么拿王相用？ 臣不敢。 太子追查着流言日子这样久了，之前机会重重，如果要有异动早就该动了，何必等到今天？王相用明知道如此，却还是来报给朕听，挑拨天子与太子的关系，用心何其狭恶。这人看似忠厚，却不是良善之辈，为得一点小小的恩宠如此不择手段，放在身边将来必然是大患。比较起来，曹晨宇的干儿子曾得陈泽明相助，他在对方失势之时还愿为陈泽明说话，却称得上是有情义有良心之人。 靖王很快得到消息，知道自己无意中已经在生死间走过一遭，想着不禁满身冷汗，立刻赶入宫中请罪。萧定仔细打量自己这个儿子，靖王更加惶恐，伏地不起。萧定心中突然有些心痛，眼前的儿子还不过是个15岁的少年，居然就有这样深的城府了，哪怕对自己的父亲也是如此。他回忆自己当年，自己15岁时还在为杨良的事情闹得满后宫不得安宁，或者这便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萧定拿下王相用的目的便是要警示靖王，朕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告密的人我也已经拿下了，我的能力现在还能制住你，但我选择信任你。靖王的回答亦是同样的隐晦，他虽然追查过这些事情，但是已经知错。这事情就这么放下了。到此刻，虽然父子两人都还不曾明言，但彼此都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萧定觉得很累，这些勾心斗角他搞了一辈子，到头来居然跟自己的儿子也要来这一套。靖王离去前，他叫住了靖王，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心里恨父皇吗？ 这是这次对话中最直白的一句话了。靖王明显呆住，站在殿中沉默了半晌。 父皇，儿臣已经记不得母亲的样子了。儿臣只是想，如果还能见一面，那该多好啊。 萧定心中沉下去，靖王没有辜负父亲的直白，他也认真地回答了萧定的话。靖王不说恨，也不说不恨，但萧定杀了他的母亲，他不可能毫无芥蒂。也许他终其一生并不会做什么，可到底是在埋怨他，他会怨他一辈子。 他要怨我一辈子了。 萧定猛然挥手让靖王下去，靖王望着父亲似乎还想再说点什么，萧定等待着，靖王却反身离开了。殿中突然安静下来，萧定静静地靠在龙椅中，觉得筋疲力尽。 他突然想起陈泽明，想起自己那些荒唐的念头，那些让他总是还有些期盼夜不能寐的念头。这一刻他终于相信了，相信陈泽明是死了，死在战场上，死在那弩箭下。自己一生对人毫不留情，老天又怎么可能对自己留情？萧定带人返回静华宫，这废弃的宫殿他复辟后从没来过，也无人打扫，满地落叶都有些腐烂了，踏上去如同踩在泡足了水的泥浆里。殿门被打开后，里面的桌椅还是像当初那样摆放着。他记得自己曾在这里与陈泽明喝过很多次酒。陈泽明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和一个阶下囚为什么要往来这么亲密？他回过头看那两扇宫门，他也记得杨如钦领兵踏进来的样子。曹晨玉赶紧来叫人打扫，萧定站在院子里看着众人忙碌。他曾站在这里很多次，那时候他虽然被囚，却从来没有气馁过。萧定的耳边隐约传来了古乐，他漠不关心地听着，心中却渐渐出现了那一夜陈泽明用牙块敲奏的曲子，缓处如水域浅滩，急处如暴风骤雨。那牙块点在桌上的声音是那么的惊心动魄，每一击都像是直接敲在他的心上。突然萧定醒悟过来，他凝神细听，这居然不是幻觉，耳边分明就是陈泽明当初敲的那曲子，有人正在敲奏。他吃惊地跨出宫门，左右张望，那节奏铿锵的敲击声因为在宫墙间不断回荡而更显分明了。 万岁万岁万岁，您要去哪儿啊？ 你住口。 曹晨宇吓得立刻住嘴，萧定抬起头，那节奏还在他头顶盘旋不曾消失。他难以置信地听了一会儿，忍不住追逐而去，直到那鼓声越来越重，渐渐已经近在咫尺，萧定才放慢了脚步。他已经分辨出那声音来自宫中乐府，全然不是自己以为的异响。那敲击声是鼓声，而且是大鼓，隔墙听起来其身震耳欲聋，气势磅礴，雄风烈烈，全然不是自己之前以为的如梦如幻。这太真实了，真实到他竟然有些惶恐。那扇门似乎有千钧之重，萧定始终推不开。他站在门外，将手扣在门环上，却紧握住了那个鎏金铜环，唯恐发出任何一点声音。里面的鼓声迈过高潮，似乎是水流渐缓，又突然急促起来，如抽刀断丝一样，到最激烈处骤然无声。萧定愣住，这时候门突然开了，迎面而来的人看清萧定的打扮，吓了一跳，立刻跪倒下来，连声称罪。萧定恍然不觉，直往门里看过去，见场中立放着一面大鼓，鼓前敲击的汉子赤着上身，满身是汗，正将双手鼓槌交到一处，也朝萧定低头跪下来。那人面目陌生，从来没见过。萧定满腔激动，一脚踏了空，竟然瞬间脑中一片空白，什么也听不清楚。片刻后醒过神来，才听到面前的人说着： 这是太子为迎接陆将军得胜回朝设宴所用的舞曲，臣等正在秦家练习。 他仔细看，发觉这是乐府的一名官员，自己也曾见过的，这时候却无论如何想不起姓名。茫然片刻后，萧定问道： 这是什么曲子啊？ 这本来是用于震慑敌人的阵前军乐，太子特意叫人新改了，名唤将军令。 这一夜萧定睡在了静华宫，曹晨宇自然不敢多话，连忙让人把此处清扫干净，拿了被褥给萧定铺上，自己在地上打了一个铺盖。至于其他的小内室，当然也就只能睡在门外或者偏殿了。这宫殿破旧，少有人修缮， 当年关萧定的时候，独孤行曾派人来修整过两次，之后就再也没人光临了。到了深夜，冷风从窗缝里直往殿内灌，屋子里虽然燃了火盆，却并不怎么暖和。萧定倒在床上，听到窗子嘎吱嘎吱的响，还不时被风吹得洞开，不禁喃喃道： 这窗子到底还是没来得及修啊。 奴才明日派人来修修便是。 萧定并不答话，他不是在跟曹晨宇说话，他意想中的那个人英挺俊朗，是天朝最出众的将军，并不是这样低声下气的下人。朦胧睡到半路，萧定觉得冷了起来，冷得他半梦半醒，想睁开眼却又动弹不得。他闻到屋子里暗暗的多了一股酒香，那香味熟悉，他似乎马上能叫出酒名，偏偏却想不起来。萧定很是懊恼， 朕现在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这到底是病了还是老了？ 他觉得有人掀起了自己床前的棉帐，那只手沉稳异常，指腹上有些老茧，那是多年习武得来的。萧定其实很少仔细观察对方，但这些细节他却都记得清楚。那个人就这样站在床前站了许久，萧定想要睁眼，却怎么也睁不开。帐边的流苏一荡一荡的，似乎在漠然地观望着一切。风就是在此刻悠悠地吹了起来，冷得萧定恨不得能缩成一团。正在这寂静无声时，窗户猛地被吹开，萧定几乎是惊得跳了起来。他睁开眼，一时间分不清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他坐起来愣了一会儿，掀起帘帐，看到窗子早就被曹晨宇用木杆顶得严严实实，哪里有开过的痕迹。可刚才那种感觉太真实了，真实到他觉得不可能是梦。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